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节奏驾到 Rhythmix，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刚刚我们的开场音乐叫做 Dizen 啊，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小小的眩晕感啊，而这样的一种眩晕感来源于音乐本身和来源于音乐创作背景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特别的风格。那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的 Jazz 音乐爵士音乐内容呢，这样的一种类型叫做 Acid Jazz ACID Jazz， 人们都是叫它酸性爵士会多一点，但是其实 Acid 这样的一个单词的翻译可以称之为叫做迷幻，所以呢，迷幻爵士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希望您能够来喜欢，关注 FM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节奏驾到，就是这里喽。下个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第二首内容，来自于这样的一种酸性爵士。迷幻爵士当中的另外的一种感觉，刚刚我们是有一种头晕目眩，而下面时间来让我们赶紧感受一下你身边的空气，周遭的味道， Feel the air。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一种迷幻爵士、酸性爵士的音乐，它是成长在的爵士、funk、hip hop 之间的一种音乐形式，大概有三个基本的元素。它作为了一个极为丰富的撞击而存在在我们的音乐的长河当中。风格呢，应该说是起源于爵士和非洲的一些古巴的舞曲当中。来一起感受一下今天我们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刚刚我们听过了 Feel the Air 之后，继续来听 Zoology， 感受一下动物园当中的动物们在歌唱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来赶紧穿越到非洲，感受一下非洲之美。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即可。 Zoology， 一起来听。 DJ Music Radio Resum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叫做 Now or Never. 而刚刚我们听到过的一个时段里面的音乐是来自 Ace the Jazz 当中的 For a Long Time After.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酸性爵士，也就可以称之为叫做迷幻爵士的风格。刚刚我们提到过了，它来自于非洲的古巴的一些个相关的舞曲内容，但是它又很固执的存在，游离在这样的 funk 和 hip hop 舞曲音乐当中。很有意思的是呢，它在1998年的时候，它是最初啊出现在美国的唱片界，以一些非常非常短小的发行，能够让很多人们觉得哎有点意思，很有一种新鲜的质感。而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呢，也是在英国呢出现在很多的这种比较小众的音乐环境当中，但是却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时候却被人们逐渐的是发掘出来，也有一些的这样的爵士音乐家们特别去钟爱于 Ace the Jazz 这样的一种酸性爵士的音乐。那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都是来自于 Jazztronic 带给我们的 Ace the Jazz 相关风格的音乐作品。 Siesta 继续来听一下下面这样的一首酸性爵士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把思绪迷幻一下，可以的小憩一下的感觉。无论是在中午还是在夜间，你都可以用这样的音乐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叫做 Inner Flight， 可以翻译叫做内心的迁徙。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节奏驾到为您送出 Acid Jazz 酸性迷幻爵士这样的一种爵士音乐内容，可能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跟朋友们分享过，而今天我们也是希望用这样的一种内心的状态吧，带着您可以来去领略一下全新的一种爵士音乐形态。可能呢，这样的一种爵士音乐形态在最近的20年当中才被人们慢慢的接受，而且是发扬过来。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里边也是希望各位可爱的听友网友们能够通过音乐给到自己一种全新的听感。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的节目的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 Inner Flight 来自于 Jazz Tronic。 要跟您分享的音乐都是来自于 Jazztronic 带给我们的 AC Jazz 酸性爵士迷幻爵士音乐内容。但稍后的一个小时节目当中，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节奏驾到，继续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了。 心不能负载太多。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我们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您正在收听，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导航。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 Kark featuring Smack 带给我们的单曲组成的一种混音内容，清脆的声线加上摇摆的 bassline， 为夏日的派对加上一种的能量，给我们提神啊！可以来享受一下 Disco House 跟 Funky 带来的一种音乐质感咯。刚刚我们听过了 You Are Freak 以及来自于他们带给我们的 My Mind Is Made Up 加长的版本，那之后呢我们还会听到他们送出的 Private Moon 以及来自于他们这两位啊全新带给我们的 Juicy Mix Edition 当中的 Way Back Home。那当然啦，这里呢也是为您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歌单的服务，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来查询到我们本周节目当中的音乐列表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马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歌单，马上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来继续听音乐，来自于 Clark featuring Smack Juicy Mix 带给我们的 Private Moon。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Crack featuring Smack Juicy Mix Edition 的音乐作品 Trinity。 那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的本身的名称呢，单曲的名称叫做 Along With You， 这是来自于 Crack 以及 Smack， 他们再加上另外的一位音乐制作人叫做 Leopold， 他们三位一起来去能够合成完成的一首音乐作品了。我们加上 Disco 加上 House 加上 Funk 这样的音乐质感，组成了一种非常清脆的 baseline 作为声音底线，你还喜欢吗？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 Mr. 常常小航。想查询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呢，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啊，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记住是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歌单，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身后的音乐更加精彩，锁定 FM 974不要走开。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们一会儿见。

耳边的音乐叫做 Mountain Top， 来自于 Crack Featuring Smack 带给我们的混音作品了。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正在为您带来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 Mr. 常小航，在这里呢，也要跟各位听友们来继续分享我们来自于 Crack and Smash 带给我们的单曲组成的混音的 Dance Mixtape。刚刚一首 Mountain Top， 在山顶上啊，站在高岗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另外的一个版本 ，Moods Remix Edition 带给我们的 Prince Break。Scription 啊，Scription， 那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呢，可以能够让我们继续发扬一下 Baseline 啊，为夏日的派对提提神了，也能够感受到一下 New Disco 风格的 House 音乐作品，可以说很有意思啊。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已经把电子音乐变成了各种各样生命当中的元素，不可缺少的生命元素啊，维他命是不是？来感受一下 Prescription。I miss you all day like a dog in his bone. At least you hear me every time you play the song. Cause I love you, girl, my heart hurt when you're gone. The way things right now seem harder when you're alone. I miss you all day like a dog in his bone. Alright. Most people record songs about love, heartbreak, loneliness, being broke. Nobody's actually went out and recorded a song about real pain. 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音乐都是来自于 Karak featuring Smart Juicy Mix Edition 的 Trinity。这样的 Dance Mixtape 其中呢，我们可以说是它会融合的 Disco 风格的音乐以及 House 音乐跟 Funk 音乐的质感。当然，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这种听觉啊，可以来分清楚相关的配器。鼓的声音非常的清脆，而且呢，我们可以听到里边这样的一种电吉他，还有它的这种808鼓机啊，能够让我们听到很多的时候这种自带镶边的音乐，还有自带镶边的这种金属质感，也算是一种对于如今啊人们的这种对于电子音乐的喜爱，所以说是比较简单的一种肯定和认知了。耳边的音乐名称叫做 Real Pain， 真疼啊啊！这是2017年的一个 remix 版本。那么现在时间继续来听来自于 Crack featuring Smash 带给我们的 Let's Go Back 以及 The Future Is Yours， 未来是你的。 Future is yours， 来自于 Crack featuring Smog，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您正在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走行。 那么想当然了，我们用这样的一段音乐的时间，能够给朋友们在夏日里边继续在您的行驶当中，在您的生活当中，在您的家务当中，在您的睡觉之前给您提神，也是我的一种荣幸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关注我们的节目喽。当然稍后的音乐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这里，不要走开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